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我们出门要注意防风，并且避开广告牌等高大的悬垂物。那风寒效应是很明显的，体感很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还应该多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六七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偏北风三四级，一到零下二度。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听着这样带有异域中东风情的歌曲哈，我们开启今天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哎，那么今天呢，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3:54。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个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最近他真的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他，他已经是旅行当中说大咖是一点都不为过哈。让我想想怎么介绍他呢？他呢是现在非常专业的，也是非常红的旅行体验师，同时他也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摄影师。让我们欢迎严苗锦。Hello，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给大家说一句圣诞快乐。 啊，好的好的，这个今天呢，这个是西方的一些节日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按正常的我们的日子来过。今天是一个星期二， 对，没错， 对，是的，星期二。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就跟着我们的严苗锦哈，今天要去到一个很有异域风情，但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新闻上面看到这个国家，可是如果要是去旅行的话，一般人不太敢。 没错， 是吧？对，因为今天我也是提前，因为我们都沟通过嘛，严妙锦特别写了很长很专业的这个介绍，他的公众号写的文章图文并茂，那真的是我看完了之后发现，嗯，好像真的是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期待啊。嗯、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嗯，约旦 啊，约旦，我的天哪！约旦它也属于中东那个地方吗？ 没错。 哦，约旦，那你去什么时候去的这一趟？ 嗯，十月份吧，十月的下旬。 十月下十月的下旬，十月下旬，约旦那边怎么样？觉得就是整个的气候啊，还有这个就是天气啊什么的，冷吗？ 嗯，不冷，一点都不冷， 一点都不冷。 对，哦、那个因为十月份的时候，十月下旬的时候，其实北京这边都已经开始穿外套了。 对呀、 啊，那边短袖还是很热、很晒的。 嗯嗯，好，那么这个待会儿我们就详细的把约旦带给大家哈、嗯。既然是旅行体验师嘛，所以说就肯定是要把体验的感受真实的反馈给我们，就是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娱乐游。嗯，好的。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旅行资讯，让我们的严妙锦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对，今天这个路上确实很堵啊。好，那么我们的资讯片花马上就来啦。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今天的新鲜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那近日呢，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将于2019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那就是说还有3个月，嗯，就要开始实行了。那办法规定，建设国家级生态就是文化生态保护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还有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个理念，以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为目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加以整体性的保护。反正有了这个办法之后呢，我们就是各种的生态也好、环境也好，会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和保护啊，那也有利于我们整个物种的繁衍，嗯，和它们的完整性。来关注第二条，来自内蒙古，内蒙古发现了唐代横塞军军城遗址。哦，这个年代还是很久远的啊，唐代。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对一处11年前发现的古城遗址进行新一轮考古发掘，确定了说这一城址为防御突厥等北方民族而修建的唐代横塞军军城遗址。那此次考古发掘领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说，唐朝防御北方民族并不是修筑长城的，而是采取军阵加油防这个方式，囤积重兵于若干个据点，然后外围呢配合以游军巡防。横塞军就是这样的一个据点。那749年，唐朝为了加强防御能力，修筑了横塞军。武状元郭子仪任横塞军使，但由于地偏不可耕，就是地方太偏了，土壤不适合耕种，那横塞军军城使用5年便废置了。因为这个横塞军也是有人的嘛，这个有人就得要吃饭呢，没有口粮的还是进行不下去啊。但是考古人员呢也是很辛苦，早在2007年，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就发现了这一处古城遗址，命名为新忽热古城遗址，但是还没有确定年代。直到今年2018年，考古人员对古城遗址进行新一轮考古发掘，才最终确定。那以后我们去内蒙古，嗯，又有了一个地方可以去游览了。此次通过此次考古发掘，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可以认定，这个新忽热古城就是唐代的横塞军军城。好了，那么来关注我们的第三条啊。第三条关注杭州的事情，黄金旅游线杭黄高铁将开通运营。这个杭黄高铁是到哪儿的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开始杭州至黄山高铁将开通运营啦！哇，掌声，以后去黄山更方便了。那沿线分布黄山、千岛湖、杭州西湖、富春江等一批全国著名旅游名胜，沿线共有7个5A级、50多个4A级旅游景区，是被网友称为串起名城、名湖、名江、名山的黄金旅游线。而铁路部门呢，于12月24日 已经开始发售杭黄高铁相关动车组的列车车票了。那大家如果要是去关注的话，去12306网站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杭黄高铁开通运营后，将大大压缩杭州至黄山之间的时空距离。杭州、上海、南京至黄山最快分别只需要1小时26分、2小时26分、3小时24分都可以到达。那并将与像沪昆啊、杭甬、宁杭、合福、昌景黄等多条已经运营或规划建设的高铁相连。好，这就是三条国内的信息啊，我们抓紧时间，把时间今天多多的留给我们的严苗锦，然后跟大家分享约旦。再来关注两条国外的消息啊，首先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机票代理破产，中国留学生遭殃，打引号的遭殃，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澳大利亚在线旅游代理商这个叫做 BestJet 倒闭了，苦了一大批的留学生啊。12月24日，北商报的记者获悉，那澳大利亚知名 OTA 网站 BestJet 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阶段，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多位旅客均未得到退款，他们所支付的机票钱恐怕要打水漂了。那业内人士分析，国外的 OTA 市场同样存在着优胜劣汰的法则，而 BestJet 呢长期被客户投诉，可见公司经营存在着问题。清算完成后，如果不能拿出资金补偿消费者损失，后期恐怕将面临集体的诉讼。这个还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啊。那公开资料显示， BestJet 总部呢位于布里斯班，由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老板 Michael James 的妻子创办的。而澳大利亊航空公司曾经陷入到高达9700万澳元的债务危机，致使这位就是 Michael James 他被禁止管理公司3年。而他的妻子呢还不善于经营，所以这个 BestJet 一直以来都没有特别好的声誉，并且屡次遭到了客户批评和投诉，直到1年多前被剥夺行业认证。而近期呢，它更是被出售给麦克维克投资集团，并在转手6周后正式宣布倒闭。目前该公司已经由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去接手管理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希望它能够有留出一部分资金去赔偿这些我们留学生订的退款啊。当然不光是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所有在这个网站去买过机票的，希望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退款。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哈，外交部提醒在印度尼西亚要注意安全，这怎么回事呢？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当地的一些这个使馆消息啊，当地时间12月22日，印度尼西亚这个海峡附近的万丹还有南榜省遭到了海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中国驻印尼使馆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核实灾区中国公民的情况，而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印尼方通报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这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哈。那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像地震海啸这种自然灾害都是频发的，所以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再次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要提高风险意识，注意防范地震海啸的灾害，密切关注印尼官方发布的海啸预警，切勿在海啸预警期间出海活动，远离近海海岸，要保持通讯的通畅，做好应急准备。如果遇到重大的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印尼使馆联系。那印尼的报警电话是62-110，医疗急救电话是62-11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是86-10-12308，哎，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记不住的话，大家要是去印尼之前提前在网上查好这些应急的电话，以备不时之需。好的，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资讯就快速播报完毕了啊，那接下来有请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特别有这种中东阿拉伯异域风情的音乐哈。那伴随着这样的节奏，我们再次有请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咖来宾哈，他就是现在特别特别火的旅行体验师，也是一个职业的摄影师，严苗锦，欢迎。哎啊，这个不好意思，来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话筒忘给你开了。 好，大家好。 嗯，好的，欢迎我们的严苗锦啊。那这个名字叫起来还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呢。嗯、对，那能解释一下这个严苗锦这三个字是为什么要这么去组合排列，给自己定一个名字呢？ 嗯，我本身姓严嘛。 啊。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摄影师，喜欢去捕捉这种，这种自然，这种绝美的自然风光， 是的， 或者是去看当地这种各种生活，以及各种状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比较这个一色彩丰富， 哦， 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壮丽的，所以叫苗锦，苗锦就是描绘锦绣河山。 哎，哇，好大气的名字啊！这样一解释，就是描绘我们的锦绣河山，哇，繁花似锦就出来了。 没错， 是的，今天我们要描绘的这个地方呢，还真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就是约旦。 没错， 但是虽然说小众，还真别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去过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留言啊。首先呢，好眉毛说：“哎呀，这个。”三个多月没上班了，上班第一天限行，我的灵魂还游荡在以色列和约旦的古遗迹里，身体却已经在打车上班的路上，这就是生活。朋友说上班挣钱就是为了下次更好的旅行，无懈可击。哎，还真是哈， 没错， 对，攒钱然后下次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是的。对，那还有再来说一位哈，这个我们的薛0706终于把墨迹了一个月的约旦游记给写完了，希望能帮到有需要去约旦旅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特别的棒啊，特别的有心。那看来去约旦一个月哈，才能够把这些所有的游记都整理出来。那约旦应该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很难去下手的一个地方。你觉得这次约旦之行就是顺利吗？首先从出发上来讲 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目前来说从国内的话，咱们比如从北京上海或者这个地方去约旦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直飞它的首都叫安曼。 哦，现在都直接可以直飞是吧？ 直飞目前好像没有。 没有， 都是转机。 都转机。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般可以选择在阿布扎比或者是迪拜，基本都在阿联酋转比较多。当然其实像俄罗斯啊土耳其都可以转。 那这个如果要是飞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转机的话从国内飞，因为转机时间长嘛，就是两段嘛，所以可能要飞一个加起来10个小时左右吧。 10个小时 加上中间转机时间还好。 对对，还好。对，然后这个签证的问题也不是很难办。 比较简单，约旦现在应该属于叫落地签吧。就是 约旦是落地签。 对，哇，你过去的话基本上就是到了海关办这个手续就 OK 了。 现在都已经这么方便了嘛。对，大家还以为说约旦是不是很难去，并没有。对，很方便哈。然后呢，其实我看了这个严苗锦你写的游记，然后就是上下两篇，分为不同的方便嘛。 没错， 对，然后就是整体概况，因为作为旅行体验师你肯定会有自己独到的角度。那首先来说一个你整体这一程的一个体验吧，我们来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首先我觉得约旦呢它应该是一个多彩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它的首都，其实这是我们的第一站，首都叫做安曼。那安曼呢整个这个城市的建筑呢就是这种非常浓厚的这种中东风情的这种建筑，几乎是以白色为主，所以约旦这个安曼是白色的。 安曼是白色的， 没错。然后我们比如说再往后走到了这个佩特拉。那佩特拉这个古城呢，那它全是建在这种玫红色的这种石头上的，所以佩特拉是属于这种红色的。然后再往后走，我们到了这个瓦迪拉姆这种沙漠，那天天这个阳光的照射以及这种骆驼的这个我们在里边的这个骑行，其实沙漠呢又是金色的，所以瓦迪拉姆是金色的。等我们到了红海，那红海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蓝的，真的是可以。 是吗？ 对，所以红海是蓝色的。 啊， 我们到了这个，再等我们再到下一站，就是到这个亚喀巴的时候。亚喀巴其实它这个城市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因为它是约旦 亚喀巴是吗？ 亚喀巴，因为它是约旦的唯一的一个海港。 啊，所以它又有很多丰富的色彩。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约旦它更多的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地方。 是的，就是没想到约旦是一个这么让人觉得就是色彩很丰富，然后呢谈不上艳丽，因为我看那个图它基本上还是以那种老城啊遗迹什么的为主。 对对。 然后但是呢这个色彩确实是不太一样，有白色的，也有那种大的清真寺。 对。 然后清真寺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 是的。 对。那这次咱们一共是在约旦待了几天？ 七天。 七天。 对。 七天你觉得够吗？在约旦？ 看你怎么玩吧。 对。如果要是大多数的就是我们普通游客的行程，走马观花式、体验式， 基本够了， 基本够了。 对， 约旦是整个都不大是吧？ 不算大，因为它中东国家都不太大。 对，七天，如果要是你想这个大致玩一下，绝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想深入的去了解呢，就有点紧张 啊。对，那就得看怎么个深入了啊。 对，那你这次算是就是七天，你觉得？你还想再去吗？ 想去。如果说对于我来说的话，要上我去约旦的话，我应该是在12天到15天。 这么多？ 对，因为我摄影师的话会走得比较慢一点，会比较深入一点。而且这次的话基本上没有去北部的杰拉什。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 是的，但是依然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我看那个就是发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大片。对，有什么古罗马斗兽场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那种遗迹的断壁残垣。那这样我们就开始从按照咱们的顺序来吧，好吧？ 可以。 对， 按先说首都吧。 好啊，首都是安曼。 对，因为安曼呢，其实这个地方好多人并不太就是了解的并不太多，因为它作为首都呢，其实它的城市非常的大。因为整个安曼城呢是建在这个七座山丘之间，很就是而且这个城市说实话面积真的不小。如果说你要是到了安曼的话，安曼有一个地方叫做城堡山。那城堡山呢可以说是整个安曼的制高点。这里呢可以环顾四周，可以俯瞰整个安曼。 城堡山。 对，这个地方就叫做城堡山。为什么叫城堡山呢？因为曾经这里是安曼最初的一个要塞。当初呢在最早的时候，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当时崇拜这个埃及太阳神的这个阿蒙王国就已经把当时的首都建在了城堡山上。后来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呢，这个马其顿王国，著名的马其顿王国，又把它的费城建在了此地。再到后来呢，这个大概公元前后的时候，阿拉伯人又在这儿修建了埃米尔宫。所以 哇，这都是历史渊源哈。 对。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走到城堡山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在城堡上能够看到三道不同时代的城墙。那他们呢就见证了这个整个安曼的历史变迁。而且我们要是到了这个安曼这个城堡山门口的时候，其实它的入口处有几道石碑，这个石碑上面呢就按照不同的年代记载了这个安曼这个城堡山以及安曼城的这个发展历史。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我能看到图片啊，就是拍的照片。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区域。 对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没有什么遮挡物，因为全都是那种就是遗留下来的嘛。 对， 然后有一些石碑啊，还有一些柱状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所以如果要是说在这儿你了解历史的话，你会玩得很爽，然后就可以去见证一下。但是你不了解历史，这儿依然能给你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 对，即便是不了解历史，其实这个地方也会让你觉得很震撼。因为你站在这个城堡山就可以看，几乎可以俯瞰嘛。然后站在这个地方，首先你能看到整个安曼城区的这种高低错落的这种房屋。而且为什么说它就是高，我刚才说它是就是白色的城市呢？因为刚才我说过它的建筑几乎都是以白色为主。 对。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不仅仅是能够看到这种它原来的传统的这种中东的白色的房子，还有包括安曼现在新盖的一些高楼。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能看到这种万家灯火点缀着这片城市。而 是的，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城堡山上，你能够看到在其中一个山上就飘扬着一幅巨大的约旦国旗。这个国旗， 这个我看到这个图了。 这国旗据说是世界上现在最高的国旗， 应该是因为离那么远，那个国旗都能矗立在那个，就恨不得直插云霄，然后我们一眼就能看到。 对， 就跟那个鱼头泡饼那种。 对，因为它的 牌子特别大， 是挺大的，因为特别明显，它的旗杆就高128米。 是吗？ 对的。 那他们如果要是用这个旗杆举行升旗仪式的话，那估计是得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我怕国歌唱完了，旗还没上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个聊得开心呢，就是总是会忘记时间，因为刚才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哎，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我们的时间中间隔段已经到了哈，但是没有关系，下半段旅行号1073依然陪你在路上。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火爆的，现在可以称为是网红的旅行体验师，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职业的摄影师，他就是严苗锦，欢迎。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啊！今天呢，我们主说约旦，刚才呢是大致说了一下，刚才我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游记咱们按顺序都说下来，这一期节目都不够， 不够说， 不够说，那咱们还真的是挑重点哈， okay. 对，就是你最想表达的，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地方，我们就说一说哈。刚才说的是首都安曼，对，安曼，因为是白色的嘛，是吧？就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建筑，但是呢，这个白我总感觉，因为它不是特别的新， 对， 它也分老城区和新城区嘛。 对，因为它说、我刚说的像白色，它都是那种古城嘛，确实安曼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当然像现在它也有一些新城，这新城区呢也是高楼林立，而且也有很多这种五星级酒店。 对，我看那个酒店简直了，它那个是 W 酒店对吧？ 对，它是完全按照那种因为约旦最有名的就是佩特拉嘛，佩特拉古城因为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它整个这个酒店里边的内饰风格， 对，我就觉得它那个太魔幻了， 就像在那个洞穴里边一样的红色的那种感觉，很有意思。 而且各种就是怎么说呢， 这不能说奇形怪状的结构哈，但是呢，就像迷宫一样， 对， 就你想象不出来它是怎么搭建出来的， 就很有意思。 对，这个酒店的设计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对， 嗯，对，这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面能够有这样非常异域风情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是的， 对，那住宿体验什么的肯定都非常好呗。 对，就是它毕竟它的标准和它的这个政策在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那这就是在阿曼的这几天全都住在是同一个酒店。 对，都在同一个酒店。 哦，好的，那么这个酒店算是在整个行程当中的着重体验的部分吗？还是说我们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点？ 当然还有更多的，我们还是多说说我们约旦的玩好玩的吧。 好，我们来说说好玩 的吃喝玩的鱼够油，我们只能先挑玩。 对，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假如说我们从约旦从阿曼出来，我们就可以去下一站叫尼泊山。 尼泊山。 对 对， 尼泊山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名，可以说是整个约旦的这个宗教圣地。因为它是犹太教的创始人摩西，摩西很有名了，他是在这个尼泊山度过了余生并在此升天。而且呢，这个我们他更有名的就是呢，这个尼泊山呢当年呢罗马的这个教皇保罗二世到访过这里。而且我们站在尼泊山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古迹，比如说建于公元四世纪的一个天主教堂，还有很多这种马赛克镶嵌的壁画，以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约旦河谷的这种壮丽的景色。甚至如果天气好点，甚至可以看到圣城耶路撒冷。 我的天哪，都能看到耶路撒冷。 对，都看到另外一个国家，看到以色列了。 哦，对，以色列和约旦他们是挨着的嘛。 对，他们中间他们中间就隔一条，就隔着死海。隔着死海。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很壮观。而且它是尼泊山，真的是站在一个在建在一个山上嘛。所以它真的四周都是这种比较低洼的约旦河谷，纵横沟壑的这种连绵起伏的山，都非常的漂亮。 好棒。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吗？好朋友们，真的是很壮观啊。 而且就是在尼泊山所在的这个城市叫做马德巴。 马德巴。 对，马德巴呢，它因为一个东西而出名，叫做马赛克。 马赛克。 对，它被称作马赛克之城。 哇， 这个地方有非常独特和精这种非常精湛的这种马赛克的这个加工工艺。 是吗？是马赛克那种砖吗？还是说是任何的东西都是马赛克？ 主要是小马赛克，用马赛克做的那种壁画啊。 哇， 马赛克做的桌镶嵌的桌子啊。 我的天哪，现在马赛克可火了。 对，非常的漂亮。特别特别漂亮。而且它那儿几乎都是纯手工的。那还有比如说这个说完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就是马英温泉。这个地方特别特别有意思。 马英温泉，因为我看了当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行程的亮点啊。 对，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真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就是非常干燥非常就是荒芜的这样一个约旦河谷里边，居然有一片这么一片绿洲，而且在里边有温泉，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 你泡了吗？这个温泉 当然泡了 啊。 就是它这个温泉呢，就是它在就在这种非常干裂的约旦河谷之中。而且这个地方从罗马时代它就已经是非常著名的疗养圣地了。在这个峡谷里，这个整个温泉是在峡谷里面。如果你要是真的时间要是很丰裕的，你可以在或者说你这个没有别的安排，你可以在这里泡上一整天，真的是置身于大自然当中。 天哪， 非常好。 哎，我也想去这个温泉泡一泡。哎，可是这个温泉包括这个城市，它是怎么去到那儿很方便吗？从首都怎么去呢？ 开车或者包车都很方便。 哦， 不算远，也在马德巴，跟那个尼泊山在同一个城市。 是的， 对，我们在这个温泉的时候，尤其它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它不是说我的像温泉是一个池子 啊， 就是像咱们可能大多数人泡的温泉就是一个池子里边。 对，现在有什么单独的那种小的， 对 小泡，还有那种大的公共的大汤。 对，它等于说就把那个给你做了一个池子。当然我们在这里泡这个酒泡这个温，如果在酒店泡的话也可以是一个池子。而且它呢是特别有意思的，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整条河都是温泉，然后还有就是有瀑布，这个瀑布 温泉资源是不是太 对， 天哪， 就是我们泡的、就 是、哎，这不是天然淋浴吗？ 没错，就是我们在这儿泡的那个，比如说当然我们正常都是在酒店那个池子里泡。那池子里这个水呢就在这儿活的流着。然后这个水就是从旁边那个瀑布引进来，就直接引进来的。当然它是经过降温的。 哦，还得降温， 因为那个温泉真的很烫很烫很烫，就是那个河水和那个瀑布真的好烫。 那有没有人直接能就是坐到瀑布底下？嗯， 不可能， 不能吗？ 一定会给你烫伤的。 哦，这么热呢？ 就是我 是开水吧。 刚开始我在这个，我刚开始在水池子里泡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水池子里的这个我这个温泉一般有30多度、40度这个样子，所以泡的还很舒服。然后我当时以为这个河水的温度也就差不多， 嗯， 所以我走到了河边，然后我就想赤脚下去踩一踩。它那个河水下去的时候，我真的看见整个河水都冒着热气， 哎呦， 我以为应该还好。 对。 然后当我把脚踩下去第一下没什么反应，当我在河里走几步的时候，我整个脚就感觉到。非常烫，非常的烫，再站一会儿就感觉我估计就要伤了。 嗯 啊，事实证明我在河里边坚持走了那么两，就是断断续续的走了两三分钟，一会儿就出来，受不了就出来了。到下午我的腿就这个脚就已经掉皮了， 哇， 真的很烫， 很烫。 所以说 那我估计至少得有50-60度， 对，我估计得60度的样子，60-70度的样子。 嗯， 所以说明它这个温泉水是真的很好，而且是真的是纯天然的。 这个都不是纯温泉了，我觉得这已经特别特别烫烫泉。 对对对，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 而且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再往下走，那 OK， 我们可以从这个刚才我说的马英温泉，我们再开车再往前走。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下一站目的地，我们可以到达这个瓦迪拉姆。 瓦迪拉姆是个城市吗？ 应该说是一片区域吧。 一片区域。 那我们从这个马英温泉到瓦迪拉姆的这整个，错了，我们应该先到佩特拉 啊，先到 应该先到佩特拉，对， 嗯， 到佩特拉的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很多漂亮的风景， 嗯， 因为它这个包括盘山公路啊，在这个河约旦河谷里边穿行，嗯，你能看到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和山峰，啊，沿途都是美景，而且就是它跟我们国内，比如说你穿行在这种沙漠或者戈壁当中的公路风景又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我们的下一个重点城市佩特拉。 好， 那佩特拉呢，其实我们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呢因为它是一个古城吧，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嗯， 而且呢在路上，我刚说了，路上我们看到不同的风光，而且我们在马这个在路途中就能看到很多的野生的骆驼。 骆驼， 对，就在这个戈壁或者在这个河谷里边穿行。 哦哦， 那我们在最后到达佩特拉以后呢，那其实佩特拉它是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建在这个粉红色的砂岩上的。 嗯 啊，它当然现在呢，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岁月这种洗礼哈， 嗯， 也经过这个风沙的这个侵蚀，还有阳光的这个照射，当然现在已经呈现出了非常梦幻般的玫红色， 简直了。 对，所以它整个古城呢，其实都是隐藏在这个一条连接死海和这个阿卡巴海峡中间的一条非常狭窄的这个峡谷之内。 真的，就是我看这佩特拉的照片啊，就是我们严妙景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就跟油画一样。 嗯，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 因为它的历史很久远了嘛。 嗯 啊，当然我要重点要提醒一点的就是， 嗯， 啊，我们提前买好票，当然它的门票也很贵， 嗯， 啊，我们从这个景区， 它是整个这个城市的都是也门票吗？还是说它， 只是这个佩特拉 啊， 佩特拉古城， 哦， 对，佩特拉古城呢，其实说实话，我建议得需要一天一整天的时间， 是吗？ 真的，一整天里边很大， 嗯， 就是我们可以比如早上一大早买票， 嗯， 然后检票进去， 嗯， 因为它检票的这个地方从检票的地方到这个真正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神庙， 嗯， 还有一个差不多2.5公里的一个路程。 哦，是吗？ 啊，这个路程需要我们一般可以走过去， 走过去，走2.5。 对，景区进去就不能开车了。 哦， 检票以后就不能这个开车了。 哎呀，那走2.5公里也是挺远的， 因为很晒嘛。 对啊， 当然他们现在这里边有马车，有马可以， 嗯， 你也可以选择坐马车， 嗯， 也可以选择这个骑马。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话， 嗯， 可能对于你想拍沿途的风景就不是那么的便利。 你看我们摄影师多么的就辛苦啊， 嗯，对， 你还得背着摄影器材呢。 对 啊， 所以如果说你体力有限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单程走过去，然后坐马车回来。 哦， 这样的话会节省体力。 对，这样也不错，该拍的也都拍了。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进入峡谷的时候，尤其是你进入这个峡谷，这2.5公里这个路的时候，进入峡谷， 嗯， 这个整个甬道呢，就是回环曲折，险峻幽深。 对， 而且路面覆盖了很多这种卵石。 嗯 嗯， 嗯。 而且这个在这个峭壁上的岩石上啊， 嗯， 啊，因为长期的这种风雨的洗刷呀，并不像原来那么光滑， 嗯， 变得非常的光滑， 嗯， 就像刀削斧砍一样，嗯，而且就是你站在这个峡谷里边往上看，就像那种一线天一样壮观而又美丽。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那种羚羊谷的感觉，很高。 对，没错。 但是中间那个甬道很窄， 对，很窄，很窄，很长， 是， 而且它这个峡谷里边，我刚刚不是说了嘛，因为它比较狭长，而且幽深，所以当这个马车驶过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到整个峡谷里回响着这种马蹄声。如果你在里边，这种感觉就感觉真的是像穿越到了那个当时不可一世的这个纳巴泰王朝一样，就真的像穿越的感觉，非常的好。 是，而且就我发现这佩特拉古城它好就好在它非常有特点，它是把所有的那种雕塑啊还有壁画它都是嵌到这个石头里面的，它是就是沿着石壁这样雕出来的， 对 特别的精美。 哦，对，不好意思，刚才口误了一下，应该是1.5公里， 1.5公里 ，口误。 我还说，1.5公里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可以接受。 对， 大概半个小时吧。如果边走边看的话，半个小时应该就到了。如果这个峡谷1.5公里，我们走到尽头以后呢，你突然就会眼前一亮。因为我刚说了，峡谷非常窄，它最窄就只有2米。 是， 那这个峡谷你从站在你自己角度一眼看过去，就是非常长的一条线，还是一条峡谷。但你走到尽头，突然就会发现，咦，这个峡谷的尽头居然是一个神庙。哦， 豁然开朗。 对，所以这就是著名的卡兹尼神殿。那它也是这个佩特拉古城一个非常有名的宝库。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的系列电影第三部，然后在此取景而闻名于世。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神殿前面的平地里呢，有很多的商铺和骆驼，还有一些当地人呢在这里呢劝说游客这个爬到神殿对面的这个岩石顶上去俯瞰。 那是可以爬的吗？ 可以爬。就是那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ins 上的网红打卡点。 是你拍的这张照片吗？ 没错。 就 是你可以就真的是换一个角度跟这个神殿合影。当然这个呢 tips 一下，就是他们当地人，因为他会跟你要价就是比如说他首先会跟你要当地币或者是美金，当然都比咱的钱贵了。当时我记得我呢是他跟我要钱呢是说大概要20美金吧。一个人 20美金一个人， 对，20美金 这么贵， 但你可以跟他砍价呀。然后最后我们就砍 到1美金， 最后砍到5美金， 那也很不错了。 对，因为它有两个点，就是一个点呢比较矮，一个点比较近一点，一个点比较远一点。 他这个钱是给你们拍照还是说？ 他会帮你拍，也会帮你拍。首先你不知道路嘛，他会带你上去。 是就是路领路费加上可能帮你拍照啊， 这个费用对比较有意思。 对，其实这还好了。 对，当然我刚才说不是需要一天嘛，那卡兹尼神殿其实你等于才刚刚进入佩特拉古城而已。 这才刚刚进入就已经走了1.5公里了。 对对对。你要如果体力充分。时间充分，你可以过了卡兹尼神殿继续往前走，里面就更大了，别有洞天，里边就有这个罗马剧场啊， 哇， 非常大，还有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建筑和墓地，这种雕刻啊都非常的精美。那这块我就不细说了，我觉得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好吧？ 自己去感受吧，自己去探索。对，好。 然后呢，我们而且佩特拉，我提醒一点，佩特拉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晚上，就是夜间票。那夜间我们进去的时候，在刚才那个我说了，卡兹尼神殿门前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如果这个你赶上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周二周四，每 周 二周四 怎么的呢， 会点蜡烛，满地的蜡烛， 好浪漫。 对，就是你想这个本来这个建筑就是玫红色的，然后加上这个闪烁的这个烛光，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还有银河飘在上面，漫天的星空， 我的天， 哇，真的是好浪漫。 落日的时候还有晚霞， 对，真的好浪漫。所以如果你到那儿是正好是周二或者周四，一定要进夜场，一定要进夜场。 对，它这个票是通票吗？就是 夜场是单独的票。 单独的票。 对，单独的票。 那这个景区人多不多？游客？ 目前来说应该还好吧，但是它名气真的很大。 佩特拉古城。 对， 这个城市其实也就叫佩特拉。 对，就叫佩特拉。 是的。那它也有新城的部分吗？ 没有，佩特拉古城就是一个遗迹，因为现在已经废弃了，就是纯景点了。 纯景点已经没有人了。 对，当然它在这个佩特拉古城外边，当然有现在的城市了。因为它那个是个古迹了。 好 ，OK， 这就是佩特拉啊。 对， 大家一定要去感受。 OK， 我们从佩特拉出来，我们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瓦迪拉姆。 瓦迪拉姆很出名的。 那瓦迪拉姆为什么出名呢？ 反正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 对， 对， 而且如果我们经常喜欢看电影的同学，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火星救援》吧。 对， 或者看过《阿拉伯的劳伦斯》，或者《变形金刚二》。 哦，变形金刚二就在这儿拍的是吧？ 对，也有一个场景在这儿取，主要是火星救援在这儿取景、 哦。 那个男主角当时的这个航天器坏了，然后在那儿种土豆的地方就是这里。 哦，原来是在这儿，就是模仿一下火星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里。 哦、 那瓦迪拉姆的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他呢真的是每一面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美，因为他就像月球表面一样，这种地理构造，就是。尤其是瓦迪拉姆呢，因为它有一个地方叫做月亮谷 啊，月亮，对，月亮谷， 对，月亮谷呢，就是每次当你走进它的时候呢，真的就像是一次新的冒险。我们当时呢，比如坐着古老的这个篷车，成群结队的，然后进去，就是因为去看日出嘛。当时呢，我们这个带领我们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当地人，是贝都因人，贝都因人是当地的。 就是、 应该叫做土著吧， 土著就像其实也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的一种、 哦、 对，他们穿着那种非常传统的服饰、 嗯、 然后就开车带我们去站在这个一个山丘上， 嗯， 俯瞰这个瓦迪拉姆的日出，就是那种连绵起伏的山丘，然后前面是戈壁和沙漠、 嗯、 这个一太阳出生的时候把整个沙漠都照成金色的时候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贝都因人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在这个沙漠里边点起一堆篝火、 嗯、 然后在那儿喝着茶看着日出，我觉得他可浪漫了。 嗯，那他那个点的篝火其实就是用来助兴的，不是用来烤东西的 啊，不是不是，我完全是助兴，因为也不冷啊、对不对， 是让我看到你们这个吃的好霸气啊， 啊、这个、 三层炉， 对，这个吃的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们的这个烤肉啊什么的就是他是 对烤焦了的感觉 因为贝都因人他们在这个沙漠和戈壁生存嘛、 嗯、 所以他的这个烤的东西非常有特色、 嗯、 他们会把羊肉啊鸡肉土豆啊胡萝卜啊这种还有一些蔬菜啊，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分层的铁架子里面、 哦、 有点像我们这种铁架烤肉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然后呢把整个铁架呢放到提前挖好的地窖里进行烤制， 哦，是这样的、 啊、然后把它埋起来、 哦、 埋起来进行烤，烤好了以后呢、哎，再把它整个挖出来拎起来， 拎起来， 哎，对，非常非常有意思、哦。 是的，而且它这个蔬菜和肉是分开的，肉就是肉， 对，分层 的。蔬菜是蔬菜， 它是比如说鸡肉是一层，羊肉是一层，然后蔬菜是一层， 嗯、 就是很有意思。 对，这个胡萝卜都是整根烤的， 啊、对， 上面那个绿油油的是什么？我现在也看不清。 它有那个辣椒啊什么的 啊，辣椒，我的天哪， 对， 就是全都烤得非常的绵软。虽然说这个卖相可能看起来有点粗犷，啊、但是。味道怎么样？ 说的我都快饿了， 真的， 这还可以， 啊、还挺好吃的。 对对对， 哎，这个还不错哈。就是、 嗯、 那这几天咱们走过了这么多景点，吃、看，虽然这只是在沙漠当中的一些吃食， 嗯、 那在像首都安曼啊，或者是整个其他的一些地方、 嗯、 吃怎么样？你觉得？ 它主要还是中东的这些美食吧。 嗯嗯嗯、 可能我估计，可能刚去的人可能会不太习惯。 哦、 就是多吃两天我可能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 而且在瓦迪拉姆呢它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酒店、 嗯、 比如说有一个那种像星空一样的酒店 啊，星空酒店、 哎、就是透明玻璃房的那种、 哦、 球形的，你可以躺在里边看星空， 哇， 啊，也非常的棒。 嗯 再从瓦迪拉姆出来呢，我们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 红海。 红海， 对，红海呢叫就是在亚喀巴嘛、 嗯、 那亚喀巴呢是整个约旦唯一的一个海港，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潜水和出海，那红海的潜水可是非常有名的、 嗯、 很多会这里去选择这种深潜，可以在里边去看，因为它的透明度非常的好，那我们当时呢就选择这个报了一艘这个游轮，游艇 游艇， 对，报了一艘游艇，然后出海，出海呢，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在当时去在里边这个潜水呀、可以在直接红在那上面船上这个烤鱼呀、因为红海它是世界上盐度最高的海嘛，也是世界上三大潜水胜地之一， 对， 如果熟悉这个叫什么？熟悉这个 死海吗？不是， 哎，熟悉摩西的故事，还知道当年摩西带领犹太人逃出埃及，也是从红海最后得到了庇护，然后回到了圣地的。 嗯嗯。 那我们在红海呢，因为它的海非常非常的清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换上泳衣，你就可以尽情的玩水，乐此不疲。 对啊，我看到那个就是照片都涂的那个海泥， 对， 然后呢。哦，造型，哇，真的， 对， 就好多小姐姐身材很好哦。 对，所以我们从红海出来以后，我们的下一站就可以到达死海，那死海就非常有名了、大家都知道了。 是的， 对， 哎呀，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还有好多地方都没有说完呢。对，像亚喀巴也没有说。 对， 但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遗憾的到这里了。不过我觉得今天就是通过，我们严淼姐的这个描述。